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咁有位另一位 嘉宾， 嘉宾， 因为今日要煎上嚟，咁我就应承咗佢咧，陪佢做一集嘅。咁我嚟到咧都录咗两节啦， 录咗两节啦， 咁我读翻一节啦， 系啦，因为大肥嗰个声亦都失咗啊，因为同人哋 嗌交， 有啲口角啊， 系嘛， 唔知有冇动武？ 佢妒忌我啊，屌，妒忌我同阿叶柳啲关系， 真系我真心相爱， 即系同你闹交， 跟住啲火啊上啦。啊！啲火上喉咙啊，爆咗啦， 系 咁啊，做唔到啊！ 因为佢都爱叶柳嘅可能系嘛，佢觉得你横刀夺爱， 哇！乜咁多人争咁样，原来真唔知喎，死啊真系！ 你风韵犹存， 风韵犹风韵犹存 嗱。咁我哋咧嗱，咁啊 Johnny 翻嚟咧，我哋要讲下 认真啲。 不如咧嗱，因为从法律界角度，你觉得今次四位议员如果要 DQ 嘅话咧，系咪容易？ 我聽咗你哋頭先嗰個劇本嘅預測， 係 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唔係嘅， 唔係嘅， 我覺得唔係嘅， 係從法律界角度，你覺得點？ 因為你頭先個角度咧，就係從梁振英連任個角度嚟講咧， 係 最好嘅， 係 亦都可能係從而家法院個角度嚟講咧，係最好嘅， 係 即係嗱，我剁你兩件，呢四件就冇事嘅， 係啦， 我嗱好公正持平啦， 係啦，非啊法律係公正嘅咁樣嚇。 但系咧，我覺得咧，人大個釋法咧就唔係咁嘅。 係 人大個釋法咧，好明顯咧係針對嗰啲第二次宣誓嘅人嘅。 哦， 所以咧呢四個咧，我覺得劉小麗會有事嘅。 哦， 我覺得 即係其他三個冇事， 其他三個 姚松炎宣誓咗三次喎。 姚松炎即係總之宣誓過多過一次嗰啲就係 咁。姚松炎都有事。 長毛嗰啲就難講啲，長毛嗰啲真係之前試過好多次都係拎住道具宣誓嘅， 都 冇人喐佢啊嘛。 咁仲有喎，如果咁講咧，黃定光都應該冇喎，因為佢宣誓咗兩次嘛。照計就要搞埋黃定光喎，如果咁。 黃定光有市民入咗， 係啦係啦， 複核啦， 係啦，拉豬陪狗咯，死一個咯，係咪？ 不過佢哋冇蝕底嘅喎，佢哋得完一件，俾翻第二個位佢啫嘛。 係啦，好似嗰個叫做乜撚嘢黃國興咁啊，又俾個唔知乜鳩嘅委員會俾佢做副主席。 算啦呢啲， 定係主席， 即係曾志偉同埋陳百祥啦。 不過我反而諗緊，即係如果俾佢今次成功 DQ 到嗰啲人。即係今次呢四個呢度，係咪呢四個就以後都唔可以再參選立法會咧？我諗緊呢個問題。 應該唔係啊嘛，你而家剝奪咗個政治權利。 因為我諗緊，如果係 DQ 成功，就等於永世剝奪政治權利咯。 嗱，因為 即係判咗你係直頭係有案底嗰只噶咯。 嗱，因為如果嗱可以再選嘅話咧，咁其實梁油都可以再選噶嘛，理論上。 梁油就唔得啦。嗱，點解咧？因為理論上咧，梁油係會觸犯咗咧。佢講嗰個你唔係真心擁護基本法同埋呢個一國兩制，因為咧你 我可唔可以改過先？ 因為港獨派唔得啦。 從寫我話俾你聽，我真心擁護啦，而家開始。 唔係你 嗰陣時梁天琦都係咁，我都唔。 你曾經係港獨嘛？你講到一個港獨言論咧，你就係已經入咗電腦噶啦，係咪？咁所以咧，你就唔能夠再選噶啦。 忽然愛國， 除非咁樣，你去中聯辦跪喺門口，好似咧六四嗰陣時啊，嗰個叫做嗰個叫吳以開熙同埋另外兩個跪喺人民大會堂。 我諗住 嚇咁樣咧就話。希望赴京请罪嗱，后边咩条咩一支荆棘类似荆棘嘅嘢，好似耶稣咁样样。 好啊好啊，呢啲系嘅效果。 喺中联办门口咧， 受难曲咁样。 系啦，赴京请罪嗱，有边度咧？由呢个七号差馆经过嗰条系咪朝光街定系边捻咩西边街？一路咧赴京请罪，三跪九叩跪喺中联办。 跪玻璃咯。 系啦，我以前。对自己嘅所作所为，我十分之痛心。我系而家洗心革面，要呢个支持。 我觉得唔得，我觉得唔够，我要跪到上北京。 跪上北京，我耐啲喎，大佬。 未必有回乡证喎，佢哋。去到关已经过唔到啦， 好辛苦啊！跪到北京。 唔知啊，因为而家呢个 收顺啲得唔得？ 忽然间爱国得唔得啊？开港又话啊嘛， 喂，可唔可以加入民建联咧？ 旧爱国不如新爱国嘛， 嗱， 冇错啦， 民建联如果得，但民建联唔俾你加入啫嘛， 系洗心革面去翳啦。 新爱国不如忽然爱国，我谂住组织呢个忽爱联喎， 忽爱联， 忽然爱国大联盟。 忽爱联 得唔得喂？ 喂，俾人你呢个咧，俾人哋误会嗰个叫咩？忽爱联。FUCK 系咪？ 快联，快联，快联，快联。 忽然爱国联 好难同中央报呢个名嘅， 咁你唔可以忽然啊？你话咧，我哋咧，你应该可以组织一个咧，叫做咧，唔系叫做咧，叫做 开放冷气先。 你已经话俾人听，你洗心革面，你点样表达出去咧？洗心革面呢个叫做情感啊？ 即系咧后悔啦。嗱，我对我自己嘅所作所为后悔，或者系首先咧，我觉得其实有得救嘅。你揾文汇大公同你做个专访，喺文汇大公面前喊，好似叶刘淑仪嗰阵时咧，嗰个说， 而家冇咗大公，你冇文汇，唔记得咗合并咗啊嘛，冇咗大公。 唔系，你咁样拗教嘅， 好似仲有， 你揾 系咩？ 好似仲有啊？ 你揾成报开你拖咪仲好？ 成报开佢拖噶啦，开咗好耐啦。 成报开佢啦，冇效。跟住话喂。喂，我唔系成报嗰啲人嚟噶， 系啊， 有啊， 开拖开咗好耐，话佢哋系鬼啊，而家，所以佢哋系啊，哎，你冇睇嘅，所以咧唔得噶，成报系唔会正面报道佢哋嘅，佢哋咧就应该揾大公文培忏悔，跟住咧就希望咧就同呢个张晓明咧亲自道歉，同埋咧有冇一个补救方法？嗱，我咧罪孽深重，我觉得咧未来呢几年 即系大和解啊嘛，香港大和解 系啦，唔系啊，佢觉得咧未来呢几年咧，我唔系谂住做翻立法会，我哋咧系。谂住咧，我哋回国内咧写啊，正如乜嘢咧？好似清朝啊，雍正佛啊曾静写本《大义国迷录》。 嗯， 我对你系误会，因为误会呢个祖国，所以咧我对祖国产生一种仇恨。我而家咧要嚟了解，我而家要嚟了解呢个祖国，彻底推翻我以前嘅错误。咁啊，写翻一本啊类似《大义国迷录》嘅嘢， 用电脑打得系嘛，仓颉。唔好用手写啊，好阴功啊！ 咁我唔知佢用咩输入法啦，或者九方咧，系咪？ 诶，唔系啦，用普通话拼音啦， 梗系。民主党嘅总部喺边嘅？ 民主党总部唔知喎，好似九龙，好似九龙运动。 咪过去嗰边掟石过去民主党得唔得啊？掟砖头啊！ 咁需要去到咁？而家讲斯文噶嘛，边唔使做到咁啊？你最多就系见到嗰、那个边个 好远 胡志伟啊，掌掴。 我哋头先讲乜嘢啊？ 讲紧咩 ？DQ 啊？你话 DQ 系咯？唔系 即系你觉得刘小丽会被 DQ？ 我觉得系噶， 即系根据法律系嘛？ 根据人大释法， 根据人大释法， 人大释法系至高无上啊嘛！而家 系 系啊系啊系啊。 哦，咁样，咁啊好啦，睇下点啦，到时吓， 咁得罪人大咁你咁样会，人大要特登开会去同你搞呢单嘢， 系啦，朝头早早餐都未食， 成班阿伯即系， 唔系啦，全部平均年龄65、68咁样，系嘛，好辛苦嘛，之后都九点半开完会啦，我都未起身食早餐系嘛，佢都开完会啦， 就证明呢个决定唔系一个仓促嘅决定咯。 咁都唔爽先， 一个心思熟虑， 充分开会之后 系啦，充分开会， 咁早开完会都话充分， 成三粒钟啊，吓 几 粒钟？ 六点钟开始开会啦咩？ 几点 咁早起身啊？ 好似有喎，国内啲 系啊，佢哋嗰啲，但系好早噶，人哋个星期礼五点几啊开波啊，大佬。 哇！ 人哋星期佢哋就会趌出嚟开会噶啦， 系咩？ 系佢嗰啲咁嘅年纪，好早起身嘅。 哦，咁系唔使瞓咁多嗰啲人啦。 系啊， 我想讲下特首选举。你头先，我听到你哋嘅分析系呢个叶刘，即系佢嘅挚爱对选叔叔噶嘛？ 系啊， 点解你完全冇坑？即系你讲689唔会入闸啊？ 其实我哋觉得689应该入唔到闸嘅，因为咧，其实放得你叶刘入去咧。就應該唔會，我諗唔會咩嘅。 因為689對葉劉喺選舉辯論裏面咧，實在地球人類已經冇辦法控制佢兩樣講咩。 係梁振英會害人，我唔會害人。 你冇害人，你嘅冚家產就俾咩？跟住誒，哇鬥鬥爆。 佢會同佢鬥誒，嗌葉劉害人咯，葉劉害人，我唔害人。 即係今次特首選舉應該會，我覺得應該成個佈陣咧都係好斯文，大家講一啲咧。无关痛痒， 即系入咗去坐监嗰刘鸿华仔，俾李廉，俾政国， 系啦， 即系佢俾咗三个选嘅啫，即系阿胡官、薯片同埋叶刘。 胡官我觉得都冇得入闸嘅，系两个只抽只嘅啫，两个港英如叶只抽只。 胡官又冇乜意思嘅， 会斗讲英文咧喺个论坛度。 哦，唔出奇啊， 系啊，咁就所以唔放胡国兴入去啊嘛。 胡国兴都识英文噶， 胡兴系咩？就所以唔放入去 咯， 惊佢讲得好过佢两个啊嘛。 咁啊系， 因为叶刘好似 刘差啲嘅英文， 哇！葉劉英文出書喎、 啊，有得出書咋？ 出書唔係佢自己寫嘅嘛， 就係佢上屆選完先過話，哇！扯你咁樣都有得出書， 得嘅葉劉依樣嘢方面爭少少， 唔知啊，你唔諗啊？ 我唯一咧，我唯一擔心葉劉咧，即係有少少到時可能喺選舉論壇咧，嗰、那個對手係梁振英咧，可能梁振英咧會重提佢克夫嗰樣嘢，嗱依樣嘢對佢咧可能會比較大打擊。呢样嘢可能要你， 点解你冇考虑过689连任呢个可能性咧？ 冇，我哋真系否定。 唔系啲太恐怖嘅嘢，唔想考虑。 估下啲錯嘢，等大家開心下啊嘛。嗱，我啊買689連任啦，今次 係嗱， 我國內朋友話俾我聽嘅，係 啊， 誒點會炒佢啫？咁聽共產黨話，咁通常啲官有一連任噶嘛，如果唔係仲大犯錯啦。香港又冇天災人禍，係咪先？ 其實有嘅，喺佢任內先有。 冇㗎，上邊嘅情況係即係你有啲地方即係可能水災啊、旱災咁，你死咗人先至會嗰啲官員下台。唔係呢度冇人死過，冇事。 香港咧喺佢任內先有港獨出現。曾蔭權都冇，其實呢個就係佢罪狀嚟嘅。即係如果揸正嚟做嚇，即係 唔係如果你要天災都安排緊嘅啦，我諗。 有啊，南丫海難咯，佢一上台南丫海難死咗幾廿人啦， 人禍嚟啫，唔係政府部門唔配合，所以先出事。 哦、你唔覺而家即係香港空管嗰邊成日都好似有架機就嚟冧咁樣嘅咩？ 係、哦、 安排定啊嘛！嗱，你上任就南亞， 所以閃下閃下嗰個雷 達係啦，跟住你就嚟 又幾多秒啊？兩秒定係兩分？ 廿幾秒啊！喺雷達消失咗廿幾秒，成堆飛機。 呢排唔好搭飛機好啲 跟住啱咯， 呢係搭火車算啦，真係。 係 佢上台嗰陣時係南亞。 系， 跟住就嚟落台咧，整个空难，哦，齐晒。 嗱，讲起空难咧，我哋要收少少题外话，讲翻呢个叫做咧巴西 嗰边， 哇，呢个咩比高恩斯系嘛？ 啊，咁上下命， 真系惨到不得了，成队波死鸠晒喺个飞机度，那个飞机咧好多叫做呢个世界咧，即系好似死神来了咁啊，阴差阳错，佢哋话发掘翻。原因咧，佢哋本身要加油嘅，中途加油嘅， 冇加。 點解冇加油呢 個機師部 機原來唔係都唔關個機師事，係因為依架飛機咧要揾一個遊戲電子遊戲嘅一個電子遊戲機，就遲咗20分鐘起步，即係起飛嘅。咁、啊、而去到嗰個加油點咧，就誤咗班啦。咁人哋亦都冇位俾你降落加油，所以咧就焗住就冇加油，直飛去依個。 我聽到個消息就係、是。个机师就话，其实喺嗰度起飞，佢就话唔系，系近啲嘅地方起飞，咁所以唔使、哎、加油啦。咁其实远咗嘅，佢话佢 check 过嗰间航空公司，成日都系计到一滴油嘅， 啱啱好嘅， 啱啱好嘅。 但系佢本身今次系预加油嘅，即系嗰个上礼拜六我之后都睇佢嘅报纸，即系睇电视讲翻嘅。佢就话因为要揾嗰个叫做电子游戏而迟咗20分钟起飞，所以就错过咗嗰个加油嗰、那个嗰、啊那个时间啦。 所以其实香港都几犀利啊！咁雷达有廿几秒唔见晒飞机， 都 冇飞机有事， 都冇事吓。 所以其实都好那个雷达都好犀利咯。 梗系啦，喂，香港全世界最密噶啦，飞机升降 系啊，其实好危险噶。 你搭过飞机知啦，嗰啲飞机排住队嘅，冇停啊，逐架，逐架。 因为廿几秒，你冇弯转噶嘛？你话，点解我侧边有架剧飞喺侧边嘅？啊，系咩？我睇睇先。啊，系、啊， 一睇就中啦。 佢对头嚟紧啊，你已经冇得弯。 国内睇齐咗啊，果然系。 系啊，快到紧要啊。 唔系佢哋而家啲飞机识低飞可能嗨到天行大分。避我自己闪咯， 自己闪啊！唯有靠你个人技术啦， 系嘛？人过三关。 老实讲啊，我哋头先都话咧，从香港特区政府嘅官员坐飞机而唔出事咧，其实真系冇上帝嘅。你谂下，梁振英一年同吴克俭一样去百鸠几次旅行， 可能上帝有怜悯。飞机上面有其他无辜嘅人， 但上帝唔怜悯香港人咧，呢个大王咧，系嘛？喂， 上帝拜唔系，上帝拜咗本土派逻辑啊！呢班人系抵死啊嘛！ 哦，原来系咁， 听得太多啊嘛， 谂住招讨政策系嘛？就俾梁振英，屌你乜人大释法啦，要佢永远做特首。系嘛，做到死为止。 咁啊， 佢一日唔死，好似尤德咁样咧，唔俾换特首， 唔大镬。 罗马帝国都出过好多个暴君， 系 先至灭亡噶， 系系一个嘅嗬， 唔系一个。 即系香港仲有排大佬。 咁应该点好啊？除咗移民之外，有乜对策啊？ 啊，冇办法啦，即系咧， 我哋快啲投共。即系头先，所以话忽外联咯，系嘛？ 转外 忽外盟定忽外联 啊？唔系转外盟， 我觉得你唔可以用呢个嗰个字眼，因为咧嗱，好多时我哋今日讲起一个有两个艺人。从钱的角度去看看一个艺人叫做王祖蓝另一个艺人一阵先讲他的名字我们先讲王祖蓝 又好成功 又样衰个鼻又大是不是但是呢他在大陆呢湖南卫视长期包起已经找了几亿了人仔是不是那你说他有没有份投共呢 吸引啊 不敢讲他有没有去拉共产党但是呢他一定是做一些呢国家 海批准佢 好过好过立法会政改投赞成喎、 啊、 呢票 系啊， 即系呢几亿， 佢捞咗几亿噶啦。 即系总之人民币永远是对的啦，唔好理啦。 咁另外攞一个电视台最近一个啱啱有人识佢嘅人，叫做张永康，即系咧做嗰个《 张康》苏永康冇关系， 系咯有冇关系？ 永康佢系永 改姓啫，都系 唔系永康佢唔系永康，系啦 差唔多啫。 咁呢个张永康咧， 你讲梁天恒嘅。 未讲， 我讲先 讲。啊啊，讲咗啦，头先讲咗啦，头先讲咗啦。 系天。阿张荣康点啫？ 张荣康咧就啱啱喺无线咧就攞咗个唔知乜鸠嘅飞跃进步大奖，类似嗰啲咩嘢啦。虽然都系唔值钱嘅，嗰个攞出嚟， 会知道都 嗰个五条嘢攞出嚟都冇人要嘅，肯定。但系咧，佢入行学十六年。 哦，系啊， 系啊。个样外形绝对好过呢个叫做黄祖蓝一百倍啦，身高啊高过佢啦，又好大只下。 人系讲际遇嘅， 冇错啦。佢系长期喺香港做电视，系半红不黑，唔系系直情黑。 咁咪食蕉啦呢啲。 个袋长期系得几十蚊喺个袋，又要养仔，唔知个仔定女系嘛，要靠老婆出去做埋一份嚟顶住。即系话好多时候你。如果俾你拣，你宁愿做黄祖蓝定系张永康？ 梗系黄祖蓝啦。 咁黄祖蓝、啊， 人民币永远是对的啦。 佢奶共喎， 我做苏永康。 嗱，苏永康其实咧，其实苏永康真系好惨嘅。报纸每一次咧，形容嗰啲人其貌不扬咧，就一定加一个貌似苏永康。 即系最惨啊！你以前我哋叫得 苏永康，而家有新嘅特殊技能，可以生到姓梁嘅人啊嘛。 哦，咁呢个冇问题啊，佢可以生个仔。过继俾个姓梁噶嘛？ 系 即系呢个嗱，我觉得绝对唔系问题。 唔系嗱，佢冇讲过继嘅， 系 佢原句引录系要唔好生梁天恒啊嘛。 哦，咁呢个可以呢、這个形容。 啊，梁天佢唔系梁天恒，梁仲 梁天 梁天 梁天恒可能是个名字，即系苏梁天恒咧，谂住即系三个字嘅名好多啦，系咪先？ 系 咁，我觉得苏永康又好惨嘅，即系。我喺地铁嗰度听人讲，即系我哋平时叫食白粉嘅导游啊、老同啊嘛， 系、 嗯、啊，有僆仔窒另一条僆仔出学生哥嚟嘅， 系， 诶、欸，你第时咁扑街，你做苏永康啦咁样，哇，几毒啊真系， 哇，真系毒啦， 哇，毒到啊，因为嗰条僆仔佢个朋友就食烟， 系 学生嚟嘅，就话诶，唔好食烟啊，而家咪第时好似苏永康咁啊，做苏永康噶啦、 哦， 哇，苏永康个名同导游同老同系同归咗，哇，阴公道啊， 嗱，不过咧，大家从呢个叫瘦身角度咧，我特登睇翻苏永康俾人哋。吸毒嘅时候喺台湾遭到逮捕嗰幅相咧，明显佢个线条系 slim 嘅。 哦，因为佢特登吸毒同埋俾人拉系为咗瘦身。 唔系啊，一唔吸毒咧，而家肥嘟嘟。所以咧，吸毒其实真系原来可以瘦身嘅。 即系台湾个拘押所嘅瘦身堂嚟嘅。 唔系啊，佢当时系吸开毒咧，保持一个苗条身形。你一睇我知啊，冇可能我哋吸毒噶，系咪？即系讲都冇人信啦。 吸毒系会嘅，吸毒会嘅。 系啊， 你只屌你叫平啊？ 系啊， 你要周围扑咧？ 系啊，变咗咧， 你唔系即系买到啊嘛？ 变咗咧，你剩餐你一定悭啲噶嘛？ 梗系啦， 因为嗰度贵啊，嗰餐。 所以吸毒好，吸毒好，所以佢都佢个生嗰个唔好姓梁啦。 呢个节目有人腰斩，你真系清算。叶柳上个台都帮你唔到嘅，你而家咪特登嚟帮你收皮嘅，其实 唔系啊，我只拯救你嚟啊！我之后听你节目，你系冇得救啊，你必死无疑。边个做特首你都死 先啦。 边个做特首嗱，你咪讲，老萧做唔到咩？ 系 老萧突然之间下个月话出嚟提名，喂，五六百票一定有， 咁多咁多， 喂，你估佢好多 fans 噶嘛 ？fans 未必 有选委啊， 好多选委都听佢噶，听讲 咁犀利。 系，我哋唔好再同我哋唔好再评论阿老萧啦，系 冇再评论佢。唉、哎，唔评论啦，唉、哎 啊， 你开题目啦，我答 你。今日啦，叫做咧 经济啦 吓，讲翻啲经济啦，深港通今日第一日， 好啊，嗱，抗股逆金 系， 自从有人类有股票市场之后， 系 今日系人类证券业最重要的一日， 系啦， 就是、深港通开通啦， 深港通啦， 佢有几重要呢？ 系 佢好重要咯， 重要到点样呢？有冇啲咩启示呢？深港通有啲咩股票买得呢？ 就系、是、嗱，唔好讲话咩股唔股票买得啦，你睇下今日嗰、那个即系开幕个阵容啊， 系 中港唔系深港两地啲主要官员都喺晒度， 系 哇，全部个个拍晒手掌， 有冇边个唔喺度咧？ 曾俊华好像不是东， 即系有啲启示， 有啲启示喎，真系。 唔系可能佢迟嚟啊？ 系咪啊？我都话噶啦， 可能佢迟嚟。 咁今日有边个？有梁振英啊嘛， 梗系有啦，一定有啦， 一定有。 所以梁振英连任啊会。 今日冇叶柳。但葉劉要去，唔應該去啲場合嘅。 葉劉唔應該去，係佢啊，陳德霖喺度啦，金管局一定喺度。 正常啦，陳德霖。 但係通常都係有陳德霖。 其實有一定要有財政司嘅， 應該唔得閒，或者遲咗啫。 係， 因為我就係睇一段仔無線播 嘅。財經有關嘢啊嘛， 佢財政司唔可以唔出嚟嘅嘛啲場合。 財政司係咪喺立法會答問啊？ 哦，系喎， 唔系晏昼 去咗唔答嗰四条友，唔系四个人， 系啊，唔答题 嘛。 唔系佢俾阿林郑冻咗先至去立法会嘅、 哦。 林郑话乜都要答嘛， 哦、 跟住佢就唔答咯。 佢、哦、系引用律政司话， 系啊， 唔好答啊嘛。 但林郑话， 咁律政司咪扇佢喂？ 林郑就话：，诶，尽答啦，冇理由，即系政府一路俾人个感觉就系乜都唔答，你又改变啦，尽答啊，跟住阿胡叔佬就唔答， 你估阿、欸、你估阿曾俊华系而家系曾俊华扇律政司定律政司扇佢咧？俾你估下先。 我谂系律政司扇佢嘅。 佢会唔会醒到系特登布个局出嚟扇翻律政司咧？其实 系含佢于不义 啊，含翻 佢。曾俊华唔系好似有咁醒 啊？真系，你睇佢真系冇咁醒噶。 即系你讲到嗰诶梁友好似特登有个布局咁样， 系呢、這个我都觉得冇咯。 冇可能嘅，大佬你最强嘅无线编剧啊都唔得啦，何况无线冇好最强编剧。 系无线编剧好卵柒啊！真 唔系咯，冇可能嘅，边有编得咁好啊？好多阴谋论，好多黑天鹅喺度， 系、嗯、太。太陰謀， 解釋翻發生咗嘅事就實在好無謂。 有其實好多時咧，佢哋係諗得太過陰謀論嘅，即係諗得太陰謀。 西環有時候都要見步行步嘅啫。喂，我兩條友攋嘢就借佢， 係啊，有咩位有位入有位入，即時入 嚇。佢唔會話誒整兩條入去，整個位俾我入。邊有咁好計謀啊？啲事 係真冇咁好計謀， 大佬。 唔係有咁好計謀，唔會咁多經常甩碌啦，係咪先？ 咪係咯，啲 好似特登甩嘅咯。如果按嗰啲陰謀論者嘅講法， 哇，有冇咁 特登？製造一個甩碌嘅假象，你覺得有機可乘？原來建制派並不團結。 嗱，呢樣嘢亦都係香港而家個人。 喂，你個賭神啊，特登轉手轉戒指轉五百鋪就裝鳩你陳金城啊！ 而家香港人好多都係咁諗嘅，好多陰謀論嘅充斥住咧，就係話咧，唉、哎，我做咩都冇用噶啦，到最後咧都係俾啲陰謀陷害。我撐佢咧都係陰謀，我唔撐佢又係陰謀。 不過今次啲陰謀論真係滿天飛都好緊要，我都覺得係反濫到我有啲討厭嘅。 總之一個地方。我唔敢講香港，我唔敢講一個國家有咁多陰謀嘅時候咧，就代表個人民咧就開始求變嘅。 係， 因為你到最後你發覺自己都過唔到自己個關嘅。係，跟住你就會覺得有啲唔對路啦。你直頭自己諗過嗰半年諗嘅嘢咧，自己都覺得唔對路啦，你就會有行動噶啦。 係， 所以嚟緊如果香港咧要有啲大爆發，雖然機會好微啊。 嗯， 如果爆起上嚟嘅時候咧，可能會爆得好犀利。 嗯、爆边方面呢你讲 即是个冲突会好犀利。 冲突其实能调返转头我睇就未必会有好大嘅冲突啦。 如果有一班僆仔我唔怕俾差佬打。 冇噶啦，而家个都怕噶啦。 就当然啦，系啦。 你见梁天琦已经系咧，即系佢已经觉得，哎呀，洗心革面啦，我都系去读书算啦，系咪？ 如果有一班系唔怕俾差佬打，而佢真系同差佬片得到嘅话咧，有另一班会走出嚟嘅。 冇啊！ 而家當然係冇啦。但係你從美國嘅歷史係真係咁樣發生。 咁、啊、你搞錯，因為呢度香港嘛。而家都講咗啦，當獨裁變成事實，就我要報讀哈佛， 收咗佢啊！呢句唔啱啊！我要去讀哈佛， 我要去讀哈佛，啊！我要去讀哈佛，冇錯。 唉、哎，我都想去哈佛嘅，真係。係 咯， 即刻發都好啊，不過好嘅，即係，唉、哎，對於佢嚟講又好，對於我哋都好啊，是但啦。冇乜所谓啦，而家香港化晒咯都。 咁有乜机遇啊？你唔系讲经济 啊？系啦，而家我哋讲翻啲机遇啦。 总之人民币永远是对的。 嗯， 人民币系冇党冇派嘅。 咁即系点啊？追揸人民币。 系啦，你啲人问你，哇！你赚咁多人民币，黄祖蓝你赚咁多人民币，黐线噶！你唔爱你即系点啊？咪出卖香港啦咁样。人民币冇写到系共产党。 人民币跌喎，但系 你唔好理啊，跌极。跌劲，我唱翻港纸我都 happy 啊，系咪 即系赚人民币， 同埋赚人民币唔系同你讲赚一千几百啊嘛，系讲一亿两亿啊嘛。 系呢、這个真系夸张嘅。 咪咯，人民币系冇分党派。 即系头先好似举例， 因为我哋个节目翻翻去成立之初啊，即系讲翻而家教翻啲人系去点样。 嗱，我哋讲翻钱咧，即系咧 上位。 老实讲，你话诶嗰啲明星奶共啊乜乜乜， 喂，即系咧，好似你阿苏永康可能核突啲，或者陈小春啊、温兆伦嗰啲比较核突啲咧，讲得啊，做得好似好核突，但系呢个世界又唔怪得佢。 系啊， 佢嗱佢喺上面，佢可能做得核突啲，但系佢上面揾到钱。如果佢喺香港，嗱，好似张永康咁样，个银包长期得几十蚊，上又上唔到位，又冇又揾唔到食，无线又刻薄，系嘛？咁你会唔会同情佢咧？香港人系唔会同情张永康噶。 系啊，就是、 真系唔会同情噶。佢哋会羡慕王祖蓝，会妒忌王祖蓝，但系唔会同情张永康。 不过你个嗰、那个所谓奶共，总之你讲嘢自己小心。你唔好好刻意，香港人好反感噶嘛。 系啊， 你冇刻意， 唔好讲啲唔好讲啲嘢说话咧，好明显系擦鞋仔要讨好人。 即系呢啲，你真系问刘德华，佢最叻嘅。 哦，系啊，刘德华 最叻。 刘德华九七年前咧，每年都系台湾劳军嘅。 就系、是、啦，而家冇。 而家咪中国人啦，而家咪唱中国人。 即系你问佢，你撑边样？ 系啊， 你刘德华永远就同你独自去偷欢。 系。 边会同你讲明边样？总之我撑呢样，嗰边又唔 happy、 啊。 我撑嗰样，嗰边又唔 happy 噶啦。 咁样咪似样啲啦。即系咧，老实讲啊， 不嬲都系啊。其实讲少句， 讲真， 系 揾钱。即系咧，因为最紧要就系一啲红唔起嘅艺人咧，或者佢想红啊，所以咧要拗捞。诶、哎，我好爱国噶，你揾啲嘢俾我捞啦。 呢咪肉酸咯、 啊。佢好多人就系想咁样啫嘛。 就 系、 是、啦， 俾人屌都好啊。咁佢咪， 但系冇用嘅呢啲嘢，我好爱国噶，净系香港人听到嘅啫嘛。大陆人黐线嘅，你同我讲我好爱国佢做咩啫？ 哦，唔系啊， 大陆市场唔 buy 嘅。 大陆咧，你好爱国咧，佢未必即刻俾钱你，但系你一话俾你听，你支持台独啊，嗰啲就俾人围剿啊。 呢啲一定得啦， 甚至乎讲错少少嘢，俾人围剿啦。 呢啲一定 系咪？嗰、那个杨丞琳讲错， 唔系啊，宇坚讲得啱嘅。喺国内，你爱国系理所当然噶嘛，你使乜再讲嘅啫？ 你讲 应该啊嘛， 周星驰 你点对得住十三亿人民啦、 啊？ 周星驰话斋，爱国喺个心里边，你讲出嚟一定系假嘅， 切晒、啊、 所以你一定唔可以讲我爱国嚟翻大陆市场噶，一定系我爱人民币就得啊！嗱，自己有，大家都系为人民币服务嘅啫，呢啲就得啦，呢啲太 cheap 啦！阿苏永康嗰啲搞到自己变咗导游， 系讲真，佢唔系搞到变咗导游，佢本身就系一名 本身系个导游， 系啦， 呢啲太 cheap 唔得，陈小春嗰啲太外眼啦，但我明白佢哋个市场。 系啊，佢哋想奶嘛，佢想人哋去即系 系啦，系啦，但系冇用嘅呢啲，冇用嘅，现实啲，贴地啲吓，入去赚人民币，咪赚人民币咯。黄祖蓝咁样，我冇话过唔支持黄师太啊，又冇话唔民主啊，我都好民主噶吓、啊，但系我想规规矩矩民主啫嘛，我想。大家坐喺度傾個民主出嚟啫嘛， 啊，甚至乎都可以唔使講呢啲嘢，主要揾錢 就係、是、咯。所以你大家學劉德華啦，劉德華呢啲係冇得頂。 係依樣嘢，劉德華真係叻嘅。 係啦，最叻嘅， 係嘛？ 同埋即係如果你想你做藝人嘅，想喺大陸撈嘅，你記住一樣嘢，喺香港唔好上網台節目， 嗯， 一個都唔好上。嗯、一上网台节目咧就跌濑嘢噶啦， 系即系咪濑嘢咯？ 即系例如杜汶泽啊呢啲，即 系啦，秋生啊， 啊黄秋生真系， 咁你做网台咁耐，你觉唔觉得濑嘢啊咁？ 都唔觉， 唔系啊，佢系外国噶嘛， 我外国噶， 系外国 楼四啊，大佬。我爱叶柳，因为我爱国，所以国家爱叶柳，我都爱埋。 系、哦、爱屋及乌，其实主要就系爱国啊！ 七男仔嚟咁讲， 支持六八九，我爱叶柳。呢两句过几个月要分开讲噶啦， 系 如果唔系又俾人闹啦。 系啊，叫做咧踢走六八九啊！我要爱叶柳噶嘛？ 入正题未啫，大佬？ 正题咗噶啦， 正题咗噶啦， 正题咗噶啦， 系啊，好正题噶啦，已经你觉得系题外话嚟嘅咩？ 我一路都以为题外话噶。 咁啊，今日叫你请你嚟讲深， 其实都仲系讲深港通。 唔系深港通有咩好讲啊？冇咩好讲啊？ 冇乜好讲。 呢啲即系其实有冇咩刺激？ 嚟紧其实个市我谂差唔多噶啦，深港通。 即系呢啲一定通嘅，即系其实巧立名目啫嘛。鬼唔知几廿年之后，上海、深圳、香港系会通埋一堆咩？ 系 大家明白噶啦，系咪先？即系譬如你同一个香港人讲，哇，你去深圳消费嘅，即系你自己乡下仔啫嘛。香港人好多人都上咗深圳啦，而家唔上添啦。去完东莞嗰啲，而家唔上啫嘛。佢哋唔上深圳，唔去东莞消费，因为佢哋打晒嗰啲夜总会啫嘛。 都唔系啊，有好多嘅，都好多冇打嘅， 系嘛、嗯。所以嗰即系大家已经系耳熟能详，大家系知道咗，其实系通咗。不过而家系多咗个招牌，叫深港通，又冇乜新，又冇乜加，冇乜减噶。 另外仲一样嘢啦，咁我哋都一个希望想讲多啲经济啊。而家欧洲咧，啱啱嗰个意大利嗰个叫做公投就输咗， 你系博得滞啫， 博得滞。咁咧嚟紧意大利，你觉得会唔会脱欧咧？ 意大利会唔会脱啊？ 系啊， 根本 欧盟就唔应该成立嘅。 系点解咧？ 即系欧洲人睇嘢太简单啦。即系我冇理由咁讲嘅。嗱，好简单而咁讲，你是一个英国人，你喺英国，你本土英国人啊，你英读噶啊，你睇报纸，你在英国睇报纸睇咩？泰晤士报。你英国又好，德国又好，有冇一份报纸叫欧洲报纸啊？ 哦，系冇啊。 英国人根本就唔知欧洲发生咩事。德国人亦都唔知欧洲发生咩事，大家都系当嘅。你问你会你问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问你系咩人，佢唔会答你我系欧洲人，我系英国人，我系德国人嘅啫。根本欧盟只系一个虚拟嘅状态嚟嘅啫。嗰啲咁嘅国家，大家拿住个欧罗都唔知为乜、嗯。 其实嗰个货币我都觉得系，你将所有嗰啲尤其是意大利里拉咧，最对意大利最大影响就冇晒啲亿万富翁。 就 是、以前有以前你拉时候，个个都亿万富翁。 以前去公厕入收费公厕都五百里拉一次，我最记得屙督尿五百蚊，即系维港纸五毫子咁着咁上下嘅啫。咁所以其实欧罗走咗出嚟之后，大家对开头嘅时候谂住好啦，大家跟大佬吓，希腊到最后都跟啦，哇、啊，见到有大佬有着数，但系你发觉嘅而家到跟大佬冇着数。 你跟大佬要收难民， 英欧洲话就话两个字，但其实包含嘅每个咁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里面都好长嘅历史，有贵族，有皇室，有佢哋嘅唔同嘅文化，你夹硬将佢摆埋一齐，但系冇一个文化嘅聚合嘅，成个欧洲 系 欧盟成立咗廿九几年，得一个文化聚合嘅啫。就是欧洲歌唱大赛、 哦、 都是 这或者欧洲国家杯是吧 我以为是欧洲核研究中心 因为欧洲歌唱大赛呢这几年赢的冠军呢全部都是唱政治的、 哦、 譬如刚刚赢的那届是一个乌克兰的女仔、 哦、 她就唱什么呢、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 嗯、 跟着好即是就吵了她赢了冠军就说喂好唱咁噶，唱政治歌、哦。 嗯， 咁、那个女仔话：，喂，我系讲紧俄罗斯入嚟我哋克里米亚，我哋乌克兰嘅感受啫。 系啊， 咁、那个 background 系个战争，个歌词系个感受、哦。 系， 哦，你唱战争嘢，哦，你唱政治嘢，咁咪嘈啦。咁所以你话欧洲里边一好同香港同中国一样，一掂到某啲嘢嘅话咧，哇，大家神经又紧张啦。因为点解咧？欧洲到而家都冇一份叫《欧洲日报》。全欧洲通行嘅， 其实你意思即系佢哋唔够统一， 唔系佢哋咧，佢哋系完全多民族嘅嘢，但系咧就夹硬共嘢一路。 大家都以为 你只能够共用嗰个货币， 拍住个德国、法国嗰阵时谂住拍欧成成下欧罗咧，一成立咗之后咧就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系啊嘛， 系 中国未有噶嘛， 系啊， 系谂住哇做二哥好过大家散收收啊。 欧罗曾经想冲过上去，就俾美国佬即出招就 系啦。意大利啊谂得好简单，哇我系得个斗兽场。啊！我话条街道全部冻晒，啲古柱又唔立，又唔拆得 嘅。都有祖云达斯嘅意大利。 啊！我哋个国家系啦，我哋有祖云达斯嗰阵时，AC 米兰、国际米兰都好坚嘅，系靠嗰啲嘅啫。喂，我拍住个大佬，大家一齐用欧罗，你死我又死，我你好我又好， 系希望即系系 就攣埋去啦。但攣攣下发觉，扑你个街一个金融海啸，顶你班大佬个个系话认我头啊！你认你大佬认细佬就唔好逼我还债啦！你又要我还债，我还唔起个息，你又要我 cut 福利，我一 cut 福利，下边班冚家产又喺度嘈我。 嗯， 咁到最后你冇一个文化背景去聚合一班人，净系用个欧罗聚合一班人嘅话，你点会唔散一散硬噶？而家愣住嗰个欧盟嘅只系嗰个签神根公约嘅啫，攞住个签。 你嘅睇法长远嚟讲 ，in the long run 系散紧。 除非佢喺文化上面揾到一个位置，大家有个共同嘅 talking point， 过咗几个 generation 啦， 好难、啊。 哇，咁都已经好难、 啊，好难啊！欧洲 睇个款散嘅机会大啲喎、啊，咁。 照计系睇嚟紧嗰个出面嘅大选咧，除咗法国之外，其他地方都变天。德国可能会变天。 德国会变，真系会变天嘅。 默克尔会同你睇个。 你睇下特朗普选出嚟，证明咗就系话我哋唔要啲和谐嘅政客。顶你扑街，你铺铺都困我嘅。又话啊拍住啲好啊冇事啊冇事啊，到最后 cut 咩就一定系 cut 福利，你乜都唔 cut 得，净系 cut 福利又关我事啦。顶我仲要选嚟做咩？有个人同我讲，顶我唔理啊，我仲要脱欧，吹啊 ，OK。咁如果你话法德国整咗个总理出嚟，吓、啊、讲到明佢系要脱欧嘅， 佢選咗出嚟嘅話，歐洲你仲唔散啊？邊個人孭飛啊？歐洲爭幾多錢？ 法國甩埋咁就差唔多散得啦，已經。 法國反而咧就未必甩，因為佢哋咧嗰邊咧有叫法國雷動啊嘛。 嗱，法國同德國咧，嗱歐洲兩個大佬， 德國反而我覺得德國就好大機會散啦。 成歐洲咧就唔中意德國人嘅，德國人咧亦都唔中意歐洲人嘅，好明顯嘅，即係歐洲人覺得德國人咧係咩都係好死板，講制度，好孤寒嘅。德國人睇啲歐洲人咧，其他歐洲人就係話咧，啲死窮鬼，唔做嘢，又懶，工業又落後，成班廢青嚟嘅。所以德國人睇唔起歐洲人，歐洲人睇唔德國人，睇唔起德國人嘅。 德國佢而家做咗大佬嘛，德國最搭水嗰個嚟啊嘛。 因為佢做佢肯做嘢嘛，嚇啲法國佬邊度做嘢啫？撲嘅有計，法國 食一餐飯三個鐘頭。 法國過去嗰十年啦，最大問題係咩？就係、是、工潮。扑你个街，个大高落机场真系大高落嘅。你唔觉意一飞咗埋去工潮嘅话咧，行李自己攞嘅。咁德国 冇人倒垃圾啊！嗰阵时 冇人倒垃圾咧， 即三十日都垃圾唔倒。 系啊，大家觉得 OK 噶，三十一行咪有人倒咯。所以德国佬好睇唔起欧洲人嘅。德国佬嗰阵时英国脱欧之后咧，德国佬其实系拍手掌嘅，话屌你班英国佬， 系英猪系嘛？ 最穷嘅英国佬去晒边啊？去晒西班牙。你西班牙你都忍得嘅，最穷嗰班全部去晒西班牙，拎住嗰十磅八磅嗰啲救济金一日啦，咁喺西班牙嗰度饮酒跳舞乜都齐噶啦嘛，你咪抵死啦，咪整死埋西班牙啦，咁样你死埋去啦，西班牙你唔好俾个签证佢啊，赶走晒班英国人啦，德国佬系咁样嘅，所以欧洲人系唔中意德国佬，所以德国如果个总统一变咗嘅，佢系倾向德独嘅话咧，哇顶你个肺，成个欧洲散嘅。 我而家都睇过嗰个形势咧，好大机会欧盟要解体。 大佬，你睇个欧罗跌到？ 如果嗱欧盟解体，对于嗰个汇市一定系欧元一定大跌噶啦。 搞落欧罗解体嗱， 解体 而家问题就系话你解体唔系话除件衫剥条裤咁简单， 好难噶啦，因为咧 你 set 都单个欧罗啊， 你要变翻晒以前嗰啲货币， 系啊， 好麻烦。 我拎翻 德国用翻马克， 我点对翻欧罗先？ 系啊，法国用翻法郎 啊，德国如果一对一对个马克，意大利又点讲先？ 咁好大煲啊，呢个 好大煲噶，咁所以咧拆翻个欧罗又系困难。 或者欧罗继续用，不过欧盟嘅瓦解。 你睇欧罗呢排跌到咁啊， 系啊， 好明显有人掟欧罗，系长掟啦， 长掟 系长掟。你有个咁大嘅脱欧或者欧盟解体嘅 uncertainty， 可能系十年，可能二十年之后。但系对于长线基金嚟讲，一个最大嘅风险嚟噶嘛。我唔掟定你先，我一定掟定你先嘅，或者系唔系掟晒啦，我一定系有几多就可褪到几多就褪几多出嚟。所以欧罗都话俾大家听，欧洲冇前途噶啦。 系，我都咁睇，我都好 唯一嘅欧洲嘅出路，你开个价，我去中国买咗佢。你德国几多钱啫？ 咁犀利， 二千亿廿万亿啦。你喺我中国印20万亿买咗佢，我中国印钱唔使钱。 买埋欧洲咁犀利， 成个欧洲买咗佢咯。咩罗马斗兽场？你啲中国富豪中意起豪宅，咪个斗兽场一出边，中间顶个豪宅嘅咪得咯。 唔系，佢哋可以参考嗰个景贤你嘅做法， 系 喺侧边。在旁边整一笪地出来去景贤里旁边。 中国人最喜欢去英国温莎皇宫嘛。屌你温莎皇宫不是转 在隔离 酒店咯。 变成温莎酒店。 行两步又有草地草地是吗？你喜欢野战就野战，乜都得，喷水池又有。你被中国买晒佢咯，烦咁多做咩？成个欧洲搬去中国，中国人搬去欧洲咯。又没有说什么移民外国啦。佢全部都系我哋地方嚟嘅， 系 屌嘥鬼气。咁个地球咧，话俾你听啊，争一样嘢嘅啫，就系打仗， 系 要打翻镬金噶啦，死翻一半人啦。 好难啊！而家个个咧好和平噶，唔会打仗。 要打仗死一半人，日日都发生喺电脑里边。要噶啦，你冇得搞啊！你欧洲咁样搞咧，你好难搞噶。 系。喂，咁啊，今日时间已经 over 咗啦。 啊，系咩？ 系啊， 我啱啱先入正 题。你啱先入正题噶，就系消灭地球人啊嘛。 系，所以 嗱， 阿姚谦咁吹得真系咧，佢一上嚟咧，我哋鸠噏咗三节啦。坦白讲， 你唔系做四节嘅咩？平时 冇噶， 三节嘅啫，唔加噶啦。咁啊嗱，咁啊今日咧欢乐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噶啦吓，又系时候讲拜拜啦。 又系时候做节目嘅地方。 系啊，咁我哋咧。 就记住要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已经过七千啦。 嗯，有得听就尽听啦，下年今日唔知有冇噶啦。 我见都越见越勇喎，呢排好似几万几万嗰啲。 一时时啦，即系呢个都好讲。我 呢啲系用 YouTube 为主噶，你有冇 web page 噶？ 有 啊，系佢哋有 啊。我哋有嘅，我哋好悭皮嘅。 YouTube 好啲啊 ，YouTube 有钱收。 冇啊，我哋都冇钱收噶。 冇理由嘅，啊你冇公司啊？ 系咩？ 顶你唔知噶？你整间公司摆啲节目落去，跟住同 YouTube 收钱，佢断 cut way 同你计嘅，有钱收噶。 哦，咁大家记得揿翻星期二得到 channel。 大家记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咁啊，今日嘅时间真系差唔多啦。咁啊，多谢 姚尖。好耐冇做网台节目嘅啫。 多谢姚尖上嚟咧，就帮我哋。 你做电，你做无线就多啫，无线有线咯。 系啊，猫都有吓， 猫有。 系，咁好啦，即系十分之多谢啦吓。咁啊， 再见。 下星期再见。 收皮，而家好嘢， 拜拜，应该收落嚟，系，拜拜。